搿条林子随便哪只发落了。先生，张飞夫人，方先生，林清，别讲。 诺。 诸葛亮想，少年是张飞讲我们，搿帮人自高自讲，你要来得个聪明，也晓得五十个人要杀退一百万人是不来事的。将军须得客套，张飞想不是客气的，是吃不消，跟难答应的了。如今将军今非昔比，操纵于心，你的负重于量，几枚量。张飞想，我都没理想有几场，那我自个不晓得，你倒晓得起来。想不落，可条林子还是答应不落。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待待理想，每逢锦囊出来。将军，女士与锦囊在此，只顾前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你锦囊早点拿出来了，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呢？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只敢举报五十个宪兵，用军师的锦囊妙计，后稍不忘，后稍心要，梁上后宫要烧掉曹兵。很是非，老实讲，我张飞的武功再高上诸葛亮的计策，天下无敌，哪都领大营。 大连呀， 且慢，人阳，诸葛亮归这里，各封锦囊你弄得起，你现在不能去。不能走口了，就不能挨口，一定要尽知凡人，得知我们扫兵杀到的辰光，那么呢再拆开锦囊观看，其中自有妙计。张飞讲个封锦囊也是特别，就说不能随口，不能挨口，不要到这个辰光了，那么可以口了。 遇到了 锦囊这个袋袋的抗衡嘛，手扎围过来大钢笔顶手上路。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路，上路之后嘛，飞来通知叫钢笔的宪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曹操这兵杀的你大哥替军师怕谁将军大领你母亲非人走当哨兵报五多狗刚五多永福大金花恶天念信。所以张飞呢刚比你帝号五十名军兵精神之谁，张飞是要到谢兵刚刚明白 中三军， 你们跟随老张进凡人撒腿曹操得凡人马呀，五十个宪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五十个人走当八百哨兵跟哪好打，不理都冲过来是谁要打得了牛油这样子这样的武将跟哪打赢得了。哇，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粗重游戏，俺的腹中只有妙无极。哇，这边的威力向这里的金飞是比了粗重游戏嘛，要不宁称赞，就说张飞自高称赞自高，林日我就说啪啪的逼啊，是你腹中只有妙极，明白着扣上去的面对你一定与军师的锦囊， 老师讲五不进囊，你也非这样定性。那么基于军事的基础嘛，笃定起。那么大家进城，十八个家将领路，五十个宪兵来当中，张飞什么？忙神归根是一路过来，但你们就是精神的日语张飞口为的国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神理想一个老百姓在日本，一个悟空人高浪想非人罪，那时候是妖的那高浪罪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腰队大家在困觉，热情热忙，忠追心力，应该高浪人都不会神光。那时候是那高浪想追，自刚一都不神怪，一个人才不可见，低高在大牙，人高在鬼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从今天呢，追了那神怪将要十岁，敌兵未分得，我一个人母亲吃退了。那么有这样一种声音，张飞一路过来到外门口，开门，马背上跳下来十八个家将一旦和睦，睦外门口集合。张飞一扎手执上国门，一扎手抵下来一阵，哈啦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大都到南国当中。你诺爹上不美往后头一看，人杀阵当中欧洲郎手握起张飞智力郎狗耶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上鱼气？张飞心里想，这里的斗当当中的啥位置？兵上一将吕白荣，吕白不如你诸葛亮走，吕白诸葛亮谁出气势呢？红眉空中我武中会阿福上风，今日必都谁服了了，我西尔基当中祝福王是为你当中的这个预期。哎呀，张飞一口门，五十个宪兵十八个家将在那斗当天津里在服上来，我们走在了斗当当中，斗当上面空虚虚，你们在了天津里受上名当。张飞想我来这后店里都上来，众三军啊，你们都让大堂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哇，宪兵上来，因为这规矩宪兵不资格和你在斗当上，我今这张飞胜当不讲规矩，大家上来，张将军、三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心，将欧胜党比你打过来的吃风子，吕备胜党分过四五个。副将七八个，斗当上阴落落，人才不少。现在吴胜党海外那口，罗七十，斗当上嘎得来，神头济济。哎呀，你呢？不晓得个敌人是宪兵，分五股有一干部。哎，张飞是尤其。张飞在哪打的呀？什么走定？你像就像五百人出来送死我呀？因为斗当那个人才的无心里想一个人安排嘛，有啥人出来送送你？张飞这一想嘛，哎呀，什么劲啊，我们没得了，不晓得不门外头受操的人物离开给他一记火炉来，我不怕人去当听时，我不会有消息，你等到哨兵冲进人杀到我门口，我看见我只要黑日里多慢慢讲，我都不要进来，我要靠近狼来， 扣子进囊再打我多打胳膊来事，让我派人去打听打听吧。张飞真要想派人去当头小心用不了，剩下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布袄，逢了军司令大谈军情，晓得马兰英。部门外头来一个头子，这个头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李进神了，部门外的头子们这个是俺们一个头子，你车神怪狗预备到南门神啊刚毕去兵把军事，接下路过俺们去一口门奇怪莫可以啥里要黑上奇怪吗，这口径俺们可以接好张飞的毛病。头子心里想明白，今朝三将军保护吕备，吕备了少南河门，张飞在少南河，张飞分罪门王朔一定为了让俺们立。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曹操和八万大军西风部队离开神关，不过听三四里路，军心静静。阿三娘，我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衙门口接好，忙里向奔进来，奔到大堂天井里，抬头一望，哎，奇怪，为啥那里些奇怪没好？当中走好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那位坐了上的，不懂，眼眼瞪瞪一来，张飞可见。张飞想身子大嘛，是要来个不偷子，那么带子，就上个偷子里的扶上来的，上个楼台，来不来嘛？张飞去海里上来，保上来呀、啊！偷子想来海嘛，上来八个吧，打要张飞累了该打的水神怪，包兵三将军大事不好了，我是金黄。小人奉令打探消息，曹操不为大军冲过淮河向淮人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陷不够三里之遥，军情紧急，请将军听得。明白了，脱一下去。兔子太武器，衙里上墓吃人，勾纲起兵把王说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这可见两帮兵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面孔那个肉才会得俘虏，眼线人才会得发定，哇！在那让对张飞看，张飞都得凉了心里。杀将军们扣进囊，诸葛亮不能够进囊嘛，该人光要跑勇战。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只有妙无计，是李湘的老师死于妙计，没个条水伸到台台里向进囊挪出来，进囊拆开，张飞个咋水伸到进囊台台里向去，没心计，一摸一个空，拿在里我是两把分不出来，也没个张心计带到我服个碗摸不出来，张飞挪在进囊裤子吃一吃头，叮到叮出来，啪啪啪，就说不啪出来，也没个张心计不能江湖得来老的，再挪进囊裤子吃一吃头，张飞一张眼睛闭了，一张眼睛张开，忙到进囊里向张飞嘎嘎一接么接到里总归稳定心出去，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进囊，没得机场，张飞瘦得对了， 十港一个对头帮你朝阳接的文林生吃巧哇呀哇呀哇那一上姐姐们旁边的这个五十个小兵说不过家家接得了大号文林生在发了声了哇那么难弄饭上次你不记差了黑军事进哪里想飞上士兵要杀得那么难弄饭嗯多了老这么张飞为了见张飞心里想就你的军事啊你为这个风景那忙记得把记差了黑你那我是第一被封空间那不能弄记着我弄谁啥阿是忙记得把记差了黑不是诸葛亮别别外外不把机场来那么这年在刚说起来诸葛亮到张飞与哪个也阴森张飞根本为啥的你不把机场你与刚去因为张飞是用大字诸葛亮做西山之后和本子不用心实际上呢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没心思和我哪这么的方式这是刚讲的诸葛亮心里想就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十的那个旁边的倘日我把你分开的指挥有地上进这个行营要来张飞自告独当一名懂了进相机场那就没办法我可比海南人所以我龙水上封空间呢身比抗之常有有机会呢只要不了张飞让你自告去东东南京想想机场只要你一次想得出机场我就是一百发这个名当间上的叫一发通非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不理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是能从空间上不理所以诸葛亮会这里分人这口倘若你这口你想没得机场你马上会得够够来门军是弄自己场的物件背也傲模样口嘛你要行诸葛亮来发迹别来个这里是高东南京相机插上来那么诸葛亮呢是不是特危险呢张飞个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个计这副了宝的匪一里的相夫吃机插死了匪人没拿带的日历我龙飞山兵分精神从不马戏李宇正白李领奥炮舍自龙大令三千兵麻烦了匪人神阿队与一封进党各不下面驾驶张飞不能开这个来当我冲出去杀退杂兵接应张飞别个归家舍自龙你七定七定不能不省向张飞写的倘若张飞写的神阿队与舍自龙的浪漫你给他稽查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怎么往事舍自龙的浪不像要没他的那么张飞也不显得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想出来的诸葛亮刚才了手浪响支持我个逗逼但我讲是以前呢不必从事初中有戏那逗逼的想与自己差了黑这个意思呢其实让我自告动脑筋想要不稽查出来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手并没有的那是冲出去当一钩子五十个宪兵随便那还打这个力度挂不得重打难何等我愿意只有么神阿队的老百姓我来不及够光夫人日我要相机插出来定时招兵让老百姓够光根本拿龙饭相机插记住诸葛亮胜我与机插嘛打下终于要补机插来让我来东东南京去还是诸葛亮一点点个逗逼啊机场没逗了我十万多个逗逼我为什么不机场但是旁边那个的士兵接得了扶着扶着张飞想我谁来欧外欧外的多吧张飞死高了让杀进里面去欧外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今非昔比粗重游戏俺的腹中自有妙无极哇 可两三兵像内张飞想吃那个鸡草，上帝要放眼子打个二百米啊鸡手上，因为内张飞从来分享吃个鸡草，内遇上喝个鸡草了嘿，哇在了脑袋里口张飞动脑筋，岁数可不长，还有鸡草吗？嗯的，因为从来分用吃个鸡，脑海里动脑筋想鸡草十分难得多，但别个一个人啊真正接得了够自无告，让进这个时间这样还会有白发想得出来，革命当叫啥呢？叫行节至身，也叫节众生智。张飞来吃个两个阿五子，两只拐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走，难道老张俺就罢了，我成 那 有了呼呼哪个在机场，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啊、张飞归家的士兵身都马上当我的老百姓屋里，我打杂不出来不得成家的有放后下烧阳之后上帝再铺一笔砸上去，只要娘里满意呀，非要娘里气候一无等等好退少兵。各两三兵向各地手上个机场弄地打造了没没意义，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啊？机场们想起来机场介绍个名字呢来得你自高分享的，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草。哎这边像通得通要好色策，这一项张飞思想几个两个徒弟，西上手欲用后宫们和上次用医宫，医宫当个后宫紧紧的的确没紧紧，那么你是个士兵打出去，张飞拿封空军囊压一样马身逼一腿杀梯们杀退十二兵之一要大周期现在诸葛亮我要马友军师与哪个中差来无水上，今天你去等我张飞了位于北伐太平，那我是别人不要弄江的那位于自家走路个水上铁子为我你帮我水上，张飞留下来挪着后拎起来哈浪啊被子坏掉，炸上不满一阵，喝了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但我们看，上某个人光呢，是不过家乡们，是你做的上。张飞是这个，五多十不过人，经过在神地上想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哎呀，白击球呢，准备的，白武器收拾。一直要把的三餐你莫太那么多在我来十步个交战十步掌握大神女郎下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女郎吃苦在你多叫神女郎对秋子，张飞大神叫我一口嘛你是个便兵打造不过来不是张飞又把两个士兵可以带打造，两个士兵可以带打造，一共十袋，你一个人扣。每袋打造的米费，总大约一两个房子干的。这一共和效用，拱射起来，相对不溜溜个砸，铺一笔账去，让你满意。等到要养着，再铺一笔账上去，假使要应着，在那里天天养。再怕十个士兵出力不行。但老百姓屋里向再去弄打仗不得来，因为各地打仗会不够。唯有你一个士兵，张飞归这里头当出部门，一人家，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城至于外国来外大部门，再出任 放在白东门的现在上搬得来，那么搿点台上会发给我。还与你一个县兵，张飞官这里头当官，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城之后，回过来回大部门，再出任。放在白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放在白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大东门、西门进城，再回大部门，再出部门，再往正两方比吧。王一大、石一大、于一大、吕一大，小人奉令大胆小的，看见白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请神相听的。一笑是半天无期，打他丁立向这女的肥人神立向一无灯空杀了明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在岗，打他命令我来归着地带老年末盲镇周瑜苦苦支持再开白屋你莫再开，咱查大林百分如果有大林可以是莫平，咱查你记得今年54岁眼睛不灵，要用表有镜看，表有镜拿起来对准门前的白人神龟跟谁一口呼噜一呀一无人口杀明堂，自此以后沈队让你摸了害怕，为啥刚就因为一个人几次到摸哈拉把个一阵风，风一吃啊一无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拉勾他一再滚进，顶一顶哈拉也是一个人来无一再开来一个人勾他一再滚进，哈拉也是一匹摸来十不过就好了，保护我了，少操一口神地龙不止一句话你摸了害怕，不晓得一共十八个，像最摩登的干了让对秋子呢只要保护我，在查理再对沈家地我一口，在科技部门沈门洞里想保持那个小兵的一路你摸往东面去，一路你摸往西面去，一声叫了龙吧刷个龙袋，早茶心里想一周你一堆嘛，哼，明白。沙明堂们没听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疑兵之计要想杀太爷。唐都连于后宫，于后宫为啥得你要放一呀、啊？于后宫为啥得你要弄兵你摸那神对浪对秋子？为啥要弄兵要兵那神叫我办来办去？革命听上用计，张鹏我冲过去了。也想吓太阳，在他想我为啥那个中当，这是个织机草特别叫废，根本他你我马上来和命令冲，早操的优先和命令归招打的你们冲了，刚刚一下没要冲兵当我领一月没你们冲过去，但是不要命上诸葛亮贵计兜兜不可报，你后下不妨后下心要粮让后宫烧腾我大军很失败，上一上张立冲到新家园一路空人想你向老百姓为你准备好后宫，张立精神气候嘛是为你母敌眷夫嘛，这是该天使你向诸葛亮想你向准备后宫一路空人，你现在用啥车拜佛让道拜佛听证，根本你还拜佛你你后宫弄好子了再放第一再弄第你摸板来吧去，别你老乡们走得这样去当生死，那么他都是有粗心一点，当你去当生死嘎啷当冲进人，那么你真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弄个第你摸在下过，哦呦哦呦只这两点啊拼我让道这别迷浪去长生死的骨子里想后宫麻烦 这个名堂介绍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力虚张声势呢，其中必有妙计。那么再讲到诸葛亮啥个资格？诸葛亮家是要虚张声势的一个马华也弄得灵巧的。你在这个放第一了，弄两个小兵，那神叫我爸爸了，弄点人马，那神就让背对秋子了，各种地方特寂寞，特别讲的。这个比较嘛，你明明是让本无上当，要骗而无中计。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也高明的，给他今天反差个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计策实在比较这个。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个计策无法留下来。倘若那个计策领子嘛，反差的不上当，反差个中计嘛，谁能让个比较浪下搞不翻？在这这一项冲过去是破重计，不冲就这样退，等于对付大狗熊。那么难，然后来闷闷把比例百分过后，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立功！真相真相，相遇真相，哇！曹操是有两个本功，家虚身弱，阳虚谋冲，心弱心郁，人也随时相克。但是两个独儿闹儿，再高月光，足智都没好学。你们长臂公看，凡尘之中，空余马一佛。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个百分古代门第的一口智慧呢，教得于今日你能纷纷听不到。大弟，诸葛亮我楼里向马上要来，一商量下来嘛，决定是这样子为过来，计生相不明白，真相真相，压抑真相，残疾人相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红为兵神相，在太后少年年相公，相公代替大告来报告。等一下，下官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这些非人之中，狼意冲天，神鬼之上，神马王来，神族之下，与君子奔罪呀。君我等开来嘛，恐怕是虚张声势。所以我这与后宫埋伏们将一味叩之。倘若他们与后宫埋伏，身向的大军冲向过去，一定要胜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嘛，身向的什么杀奔敌去啊？一定是大不留神，一仗成功，威望人将。再思而言，从上记忆。咱车队的毛毛男，俺国的哪有热气来？非人太急，三口分光，有毛不也上当，不毛不也当身上，我把鞋子了。哼，你们！好大胆呐！相公想不了，因为啥？因为个被粉骨打高不够七阵，乃是至于麻婆，反应虚张声势呢？乃是至于虚张声势，倘若于后宫，上司当我来杀人，负得了这样的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七阵，我理我了嘛，比较合理。咱才讲，我当你都商量，再可分商量。怎么喊你离的？我来试试。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打把面对。有麻烦的，我马上退下来；不麻烦的，我冲进神会。对，那他的九天当里的福建大队，你没冲到，就是一队飞风部队，把几十有大将打个反步兵冲一冲，定不足够。大参谋长毛一林哈啦，双方对立都透水，到透水飞龙江门， 是我水里向的面水晶的红头丝的领子的小门的第一圈，砰砰砰，那领域跃动的飞脚炮声隆隆，半雨动大，真啊一向呢，中将过个魔魁王生门里的，众飞军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步人魔浪王生飞人冲过来一个神光，张飞那神门洞里向一喝。刚才他兵日子这个无赖上次当能够太武器，想不到在他石头里面不马上这样也没冲过来，那可以蒙古旗刀枪摇磨几次飞鸣没飞必压而来，杀气腾腾挥洒冲天神通荡漾震威勇壮，哗放杀过来，张飞将我们城里向一高一当在那海，这个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李欧在内只有六十军的人，七十个委屈了一个那好大，那么大娘可怜张飞恨大嘴巴你的付出，张飞心里想就你的军家要死要死没死到神话里去，听军司警告少操兵身斗泥啊，在胸口里的头翻了一百发，来这里破门来上当，这么难冲到人家里去，张飞就听到你的哪吒魔砰一铃，哈啦魔皮狼冲上丢掉个神光四身露脚，魔皮哈啦到丢掉假泥狼开始着急，闪过门鸟鸡怪狼一搞那是个两根大胡子莫名效用，可少兵人魔狼冲过来，张飞狼照射，来呀，来呀，来来来，你们，狼啊！你那龙叫是一个人光的冲上了一个被烧僵差一枪罗力部队狼向说法之间过跳了，力部啊上手当不够上手呢何况我们五度打高眼睛眼莫开始外就地来扣扣城下命令时外是冲外是不冲，五度狼外就地来扣个人光呢打他了兔腮狼向当标有就猛又有精力向蒙古旗在科技省里向冲起来，又大将闻声呐喝鼻涕欧语向乌军报他们一阵，也将黑铁背门子上一竖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仔细一口们分别人仗义 这可见张飞满面笑容，里里招亲，都来呀，都来呀，都来呀。 罢了。 大家心里想最里头哟，张飞刚的到北里康复了名堂，谁要露在面孔上来？你这敢靠我？对着我们大队人马叫谁人都来呀，人都来呀，啥个意思呢？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功来，你可见你人马冲过去，你靠我啥了还？人都来呀，人都来上当啊，人都来笑啊，人都来呀来呀。咱才想面对不得，你喊我来呀、啊，我顶住不来。大他李咬金拿林子的盲僧有的烫一拳嘛，再叫我下边看路子，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心火怒放，心里没靠稳。你知道这么工作好，你毛一时眼睛一戴，啪啪声音，两手一推，好啊！都为啥道理不来？你都没好来，你都啥不来上当？咱差了飞龙想忙过几口，可张飞龙光吼。发脾气，大家开心。嗯，来看，我们宁波发给我妻子啊，张飞龙关虎的，副长子的都给当了，你为啥杀了孩子？哼！大家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还是当着个对象，上次呢刚都是当时，我宁阿不要做这个贼。呵呵，大家为了啷口？介绍三车郎看个辰光嘛，忽然之间觉着地浪，搿点香点浪，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一样么子浪荡，啥呢？不懂。再让人不识，又不是识弱子，三车要围住你来看，脸色回过来一忙，喷上了一气。沙达里面三车背后里还有一个幸福的永远，这个半夜像一顶红楼色盖，你哈了想要背后，你专门跟三车，神像在少南河么？你一顶色像在少南河，这个两个是神王来要吃味，假如背后里一个半夜像一顶红楼色盖，就是这个名堂。格兰尼姑娘，俺们直接过去。立忙过去，看见张飞上吊吊了，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袋里没立下的，张飞恨了。宋帝仁光，丞相大舟把马扑，关云长飞马在一辆。丞相在关云长吃武功酒的辰光，怕关云长的马匹，是天下英雄推将军为第一。关云长。为女神像是鬼门到的那里正确的偶叫谁的张飞杀他们临地时候是偶叫谁的一代八位人中去上将世界是头囊去佛神像一喊马上跪在地方当我听到并没你来过来所以神像一起别来那是高个的红包的宝子老乡下当起每年每月每日关云长告张飞八百军中去上将世界是头囊气发谁将为不可轻敌三策接得了上将上了不知道那个人啥人去弄别问你的们谁是你的个战红路三个的幸福你在口诀你心里想救你的张飞那项就恨八位军中去上将世界是头囊去佛我你想想你八位军中的上将 身向的口浪队们在口里向张飞带带这个门。张飞也拿身向的那袋子被当的了，在个身边睡在带带里向摸一摸汗。那么我立了让身向白玉的人，我不跟口浪队在口里张飞的带带口浪。所以张飞来拿身向口浪队的辰光，身是一大没大特的我们那袋。这帮越想越好嘛，越好越对。浑身上领三动，一对那个顶三，那三叉个门子上响，三叉也关后了，十配后十四后十四，买的要不能冲，杀个龙的，等眼睛一瞪，退下！你归这里退下去是个帮举之而不得，卡兵放散。啊，三娘给我醉吧，是本来该把你喝上也请醉，根本来醉嘛来顶顶心心落门落开好，那么西门落顶塞落来，那么在不就上来醉介绍个男子对对落，再口讲心虚个盲人子讲扶贼你呀介绍身体塞本个顶塞没落来，身体这就来塞买落嘛，个顶塞落来，底下落了三层的口浪里了。落身向口浪里，他那么的外风过上了，我让用气力背，还有一背呢。三层加西屋，不离了墓碑了，一根根都背回来。哇哟！手持一哈到标油针，擦啦，开始用。我让眼睛们的熊熊红一来，手持一哈，当时后舌的迷茫浪了，不知啥个路的。来火烧一来嘛，这个张红路塞给个地下人啊听见，惠州地来一口也死垮了，神像也把个墓碑上背下来，立刻拿顶塞夺他们，塞上带下来，到到谁家我们谁家我先顶一下，神像心腹地下人夺他红路塞给带下来，不知啥个路的，要进门里，我的个怎么了？不好了，神像有灵，倒退。神像与林德泰们归着呢，一个人退下去，不是归着大队的穆德泰。介绍个男子过将受命令这样当上，对着我的不好了，城墙有令倒退，好像归着大队的穆德泰。那么我就先兵农村，一怒就怒，不好了，兄弟们还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五度了龙头个辰光嘛，早操了三郎听得蛮清爽。我的三兵郎喊张飞杀得来，早操到表友军当三的眼睛看不清爽。早操讲我眼睛嘛比较三兵的眼睛够不够在行？李多是的张飞来着嘛，看上去张飞是来还是最多。早操秋秋摸的从三郎打下来，克拉乌掉浪响嘛，心慌啊，一路打嘛，智力还了浪高。或有款子碗张飞烂了了，我这个小兵一听见神像了，老师张飞来着嘛，那这个小兵气正反错，神像作为黑手，神像讲张飞来了，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不当你客气，你喊我了，我不喊你，别的把那个人摸退下去辰光嘛，神勇大路思想最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哭，哇呸，张飞的脚没让库里多你摸退无期，张飞开心曹操下退了，不我哈退跟来介绍叫张飞巧施空人计呀，喝退曹操八位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唐耿良评说的苏州评话《战樊城》当中的《三国一折》。

撒娇艳，恩真公公昏庸，没自长自家好比大天龙，将我李云归在龙里乡，爱得我夜里不敢寂 呀，啊啊啊啊！你为何对我没想，没有求问一 Yeah. 风起，须知秋寒深冬娘女互作一儿飞到你身边，我要看你为不为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听众朋友，再会。